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是下午的5:12，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麦家俊。麦家俊你好。 陆宇光你好，大家好。 第一次的节目呢，麦家俊，我们谈谈香港的竞争力。 好 啊。其实瑞士洛桑的这个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每年都会发布一个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就根据数据就将世界各大的经济体做一个竞争力方面的排名。大家当然都关注究竟香港的排名是多少。香港就在今年的年报排名就是第七位。是比上年是跌了两名的，咁个名次下跌咧，相信睇翻一啲嘅竞争力嘅四大因素去到睇翻咧，其中咧经济表现咧，咁系相信系其中一个拉跌咗香港因素，即系排竞争力排名嘅一个原因啦。因为咧经济表现嘅排名上咧，香港嘅排名咧就系今年系讲紧系36位啊，咁系比旧年咧系跌咗21个名次咁多噶。咁啊，当然啦，就系会唔会都系同咧？就是疫情啊，就打击了香港经济一段时间有关系呢，是吗家俊？ 是啊，咁当然啦，即系政府嗰边咧，就亦都有为咗呢一个嘅最新嘅排名有反映过咧，的而且确咧就系讲紧话喺过往嘅一年咧吓，即系仲系俾疫情咧系受到影响啊，所以咧喺个排名嘅竞争力上面咧系即系有所即系反映到出嚟嘅。咁当然咧，即系其实嗰个竞争力里边咧都拖得几低嘅，因为即系头先啊，正如陆宇光所讲啦，有15跌到落36咧，系一个大嘅跌幅嚟嘅，尤其是咧就系喺嗰个本地平均的那个GDP 啊，那个的表现呢，其实呢就好像增长是比较弱的。但当然也都有一些的表现呢，其实都依然是挺好的，譬如是政府效率，那么依然都是排名第二。 嗱，睇翻咧就香港同亞洲其他嘅經濟體嘅比較啦，咁其實新加坡嚟講咧，今年嗰個嘅競爭力排名咧就排第四啊，雖然都跌咗一級，咁但仍然係亞洲區裏面咧就係排行第一嘅。咁而香港今年嗰個排名咧就係跌到落去第七位咧，就俾台灣追過頭啦。台灣咧就係今年排行第六啊，咁係比舊年咧就上升咗一級，而香港頭先講過啦，就係排名第七啦，比上年就跌咗兩級嘅。咁头先都讲啦，咁嗰个竞争力下跌嘅因素咧，相信咧都好大程度系嗰个嘅经济表现，尤其是本地经济方面咧下跌咗唔少啦。咁头先你都讲到，即系政府咧喺寻日咧都出咗一个新闻稿咧，去到回应呢个嘅竞争力排名嘅情况啦。都讲到话咧，主要系受住旧年嘅疫情高峰同埋疲弱嘅经济拖累而轻微下跌啊。亦都话咧系特区政府亦都话咧系需要警惕经济体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要积极地去面对，进一步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就说新一届的政府上任之后，就持续推进有为政府、高效市场、更好结合，亦都推出抢人才、抢企业的策略，吸引就是企业、人才和资金来到香港。其实看回这个拖累香港竞争力的排名，讲紧嘅就系本地经济个排名就跌咗唔少啦。其实点样计出嚟嘅咧？咁其实根据呢个嘅洛桑嘅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嘅一啲指标啦。 本地經濟方面咧，係分做幾個嘅一啲指標結合而成嘅，咁、包括係本地生產總值啦、人均嘅生產總值啦、人均嘅或者係每户嚇香港家庭每户嘅一啲開支啊、儲蓄啊、以至到咧就係經濟增長啊、人均經濟增長啊，同埋咧就係嗰個嘅呢個經濟發展嘅展望咧，都係呢個嘅經濟表現裡面嘅其中一啲因素嚟嘅。咁係咪代表住其實根據數據啊，都好似即係當然啦，之前係受住疫情嘅影響啦。我哋展望翻將來啊嚇，對於經濟前景，我哋又應唔應該樂觀咧？ 嚇咁啊當然頭先所講，政府就話推出咗一系列嘅政策啦，尤其是佢講緊話經濟體之間嗰個競爭越嚟越激烈，就有搶人才啊嗰啲嘢啦。咁啊，但係當然咧，有一啲即係經濟學者咧，就用慘烈嚟形容之前嘅經濟表現啦，就話喂，咁其實過往一年嘅時候咧，好似佢手法會過嚴。嗱，咁頭先阿陸劍光你所講，咁其實以後將來展望會係點樣咧？咁以前過嚴，而之後如果遇到一啲即係比較特殊嘅狀況，咁究竟政府嘅處理方式會唔會有好似以前咁嚴，而令到個經濟嗰個狀況會更加會拖累呢？除咗呢一啲我哋所謂黑天鵝嘅嗰啲咁樣嘅情況之外，如果正常嚟講，而家我哋香港嘅核心競爭力仲能唔能夠將我哋去帶前咧？咁可能我哋要同你傾下偈喎。 嗱，社會就復常啦嚇，咁但係咧就見到咧嚇呢個嘅零售銷貨總值咧，以至到食肆收益咧，咁啊根據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所講咧，都已經去到咧就2018-19年度同期嘅大概九成嘅水平，都復甦得七七八八啦。不過咧，旅客訪港旅客方面咧就好似仲爭好遠啦。呢個訪港旅客人數啦、機場運力啦，都只能夠恢復到疫情前嘅五成幾。咁另外咧一啲嘅因素咧就係講緊係出口啦，因為香港另一個經濟支柱就係出口啊嘛。咁陳茂波司長咧就早前亦都講過話咧，其實外圍嘅需求係疲弱啊，咁加上咧全球嘅供應鏈咧都受到政治干預，咁會壓抑住咧香港嘅出口表現啊。咁雖然咧就今年仍然都維持住咧呢個嘅經濟總值嘅增長預測咧就維持喺3.5%-5.5%啦。咁但因為舊年個基數低啊嘛，即係今年嗰個增長可以達到3.5%-5.5%，我諗好多人都唔覺得出奇啦。咁但係睇翻頭先講係有好多啲不明朗嘅因素嚇，即係訪港旅客、出口以至到投資外圍嘅環境等等，都有好多不明朗嘅因素啊。咁究竟應該點樣睇香港個經濟前景以至競爭力咧？ 係啦，咁當然頭先陸宇光你所講嗰個運力嗰樣嘢咧，即係而家話去到恢復係五成啦。其實運力的而且確喺個即係經濟增長裏面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嘢。咁但係之前我哋一直喺疫情嘅時候咧，又同其他專家講過咧，通常咧一個運力嘅嗰個嘅恢復咧，通常可能要半年至九個月嘅。譬如新加坡個例子就係、是、咁，我哋而家啱啱先完咗即係正式通關疫情，即係暢全世界開放大概四個月到。咁其實咧，而家暫時嚟講嗰個恢復水平咧，我諗就都唔會話算係好慢。但係當然，如果要去追翻我哋以前失去咗嘅時間咧，當然個越快會越好啦。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其他不明朗嘅因素嘅，即係尤其是喺政治啊或者其他方面，啲旅客究竟仲會唔會好擔心嚟到香港嘅時候會有其他嘅一啲因素阻礙住佢哋去嚟香港嘅原因咧？咁樣咁呢啲都係即係市民好似成日都會茶餘飯後會講嘅嘢喎。 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等大家茶余饭后会唔会讲下即香港嘅经济咧？大家对香港嘅经济竞争力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孟家俊，我哋就请嚟商会嘅代表，有香港总商会嘅总裁梁兆基先生啊。梁兆基你好， 梁兆基你好， 你好，大家好。 点样睇今次嗰个嘅竞争力嘅排名咧？吓跌咗两位啦，头先都讲啦，好大程度系受住本地經濟因為疫情嘅打擊嘅拖累啦，你覺得而家嗰個復甦步伐、復常嘅步伐如何咧？係咪可以回復翻疫情前嗰個經濟水平咧？ 其實嗰個競爭力報告係講緊即係過去一段時間啦。我諗大家知道疫情嘅時候，香港閉關嘅時間比較長啦，咁所以對於營商效率方面啊，同埋嘅經濟增長方面嚟講咧，係有啲落後其他地方嘅。咁但係我哋喺通關之後咧，你都大家見到就係話嗰個復常嘅速度都快嘅。好多旅客返嚟香港啦，同埋香港好多 即係活動啊，譬如展覽業啊，呢一啲都迅速咧係回復嘅。雖然仲未去到即係疫情之前嗰個水平，咁但係即係我需要一啲時間啦、啊、嚇。 嗯，或者咁样问翻咧，其实系咪咁即系如果见到香港因为系经济受到打击吓，疫情嘅打击，而个竞争力下跌，谂翻转头，其实咪当初即系特区政府嘅一啲防疫措施过紧吓，或者系未有及时系放宽，以致导致香港嘅竞争力系下跌咧？ 我谂当时系对于嗰、那个即系市民嘅即系生命安全咧。擺咗喺首位嘅，咁當然呢個代價方面嚟講，就係即係經濟個效率咧係要付出一啲成本嘅啦。咁但係喺整個過程裏面嚟講，我哋雖然係即係嗰個通關個時間係比其他地方慢咗啲，咁因而個經濟增長係即係回復係有啲滯後。咁但係我哋要平衡好多社會因素啦、基本上啊，咁市民嘅即係生命安全都係一個重要嘅因素嚟嘅。咁好難話係喺只係顧住一個即係經濟效率。咁但係喺通關之後，我相信呢個會全面恢復嘅。我唔係太過擔心嗰、那個即係競爭力個排名。我相信係過一段時間咧，我哋會係迅速即係回復翻以往嘅即係差唔多嘅位置。 通常我哋都講話即係恢復得越快越好啦。但我哋都明咧，就係、是、其實過去嗰三年裏面咧，其實大家嘅生活嘅節奏啊、方式啊，甚至乎可能經濟嘅活動嘅裏面嘅一啲細節咧，其實都有唔同度啊。所以當真係而家復常翻啊，話要去追翻以前失去嘅時間啦，其實香港個核心競爭力咧，有冇啲乜嘢即係你睇到有啲咩唔同咧？同埋如果將真係要去追嘅時候，其實有冇啲嘢係我哋需要改變，要去追翻呢啲時間翻嚟咧？ 就我諗最大嘅障礙有兩方面啦。第一，我哋喺疫後咧。是需要大力宣傳翻香港本身嗰個嘅優勢啦，因為喺疫情之前咧，各國有對於香港嗰個狀況係有一啲嘅誤解喺度。咁其實香港係一個幾安全嘅城市啦。咁喺呢方面嚟講，無論營商啊或者係旅遊啊，其實都係好吸引嘅地方嚟嘅。咁但係呢個需要即係推廣啦、宣傳啦。就另外最重要就係而家目前嗰個勞工短缺嘅問題啦。即係如果你一個經濟要回復效率啊。你係需要有足夠嘅即係依個嘅人力，係令到嗰個嘅經濟活動咧係唔好斷層啊，或者係放慢。咁而家目前我哋睇到即係嗰個勞工短缺嘅情況係相當嚴重啦。咁即使係機場嘅運力咧。如果我哋唔輸入勞工咧，都會有一個幾大嘅影響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喺計個競爭力方面，我哋唔可以忽略呢個所謂即係人力嘅資源嘅。你好多地方都係需要有即係勞工咧，係去支援。你營商效率都要有人做嘢嘅嚇。咁所以變咗喺目前嚟講，我哋睇到最大嘅挑戰就話點樣能夠咧係恢復我哋喺即係依一個人力資源方面嗰個競爭力嘅。 嗱，咁就早前啦，即系政府已经系扩大咗人才清单啦，吓涵盖咧就系至到51个嘅专业学嘅界别啦，亦都咧系将咧补充劳工计划咧吓，咁亦都系嗰26个咧以前冇得去到输入劳工嘅一啲行业咧，亦都系咧开放咧容许雇主去到申请输入劳工啊。咁劳工界当然好担心啦，即系觉得系解决唔到咧，就系一啲行业上面结构嘅待遇问题，咁啊会影响到本地嗰个招聘啦，咁但系你觉得如何咧？系咪而家系咪一个啱嘅方向咧？会唔会真系有一个即系输入得多得滞嘅情况会有机会出现咧？ 其实而家劳工短缺个情况系相当严重啊！我谂无论政府或者系喺商界嚟讲咧，其实都确认我哋嗰个劳动力咧。是损失了差不多200,000的。咁以我哋目前失业率里面嚟讲只是大约100,000人左右失业。咁当然你冇可能有冇一个经济是即係完全一个人失业都冇嘅，因为好多其他嘅原因啦。咁所以你睇到嗰个缺口呢 其實係相當大嘅。 嗯， 無論點樣，本地勞工都冇辦法係補充翻我哋嗰個勞動力嘅損失，咁所以變咗輸入勞工咧係必要嘅。就商界方面嚟講咧，其實係好重視咧。是優先聘請本地勞工的、 嗯、 因為本地勞工無論在各方面啊、這個文化、這個居住條件啊，或者熟悉香港本身的狀況呢、都比外來的勞工有優勢、在培訓方面來講呢，亦都、減少這個需要。那、只是問題就是大家看到過往一段時間呢，其實商界在這個待遇方面來講呢，都是即係俾一個相當有競爭力嘅即係報酬嘅，而喺每一個界別裏面嚟講咧，都幾乎有一個好大嘅競爭。咁你睇到喺我哋嘅調查裏面咧，好多人流失啊，或者轉去其他企業都因為高薪，咁、 嗯、 所以變咗喺呢方面嚟講，我即係覺得商界嚟講係就相對係都係保障本地的勞工優先呢，這個是絕對同意的，亦都是相信呢所有商界裏面都會致力去做。咁只是問題而家剛才我所講的缺口實在太大了。 嗯。 咁、所以輸入一定數目的勞工呢是需要。咁目前政府的計劃來講呢，其實輸入那個數目呢是遠遠補充不到而家嘅缺口嘅，咁、所以仍然有相當大嘅空間咧，係俾本地勞工咧係可以有一個選擇，同埋一個比較充裕嘅即係待遇嘅保障。 嗯、我自己開公司，我深深感受到嗰種壓力嘅。咁啊，但係梁兆基其實我哋當然咧，即係而家依一刻咧政府會有一啲即係補救嘅措施咧，即係盡快開放啦。咁但係長遠嚟講咧，我哋知道即係一個核心競爭力嘅長遠嘅一個發展咧，都有賴於其實本地嘅人才咧係要不斷地增長佢哋自己個嗰個技能嘅。即係而家有好多唔同嘅經濟體，譬如你新加坡啊，或者係亞聯酋，佢哋其實已經有好多嘅一啲即係國家級嘅戰略咧，係已經講緊點樣去提升佢哋本地人才嘅能力。咁如果而家俾市民聽下就其實佢哋之後講緊一兩年嘅市場，話佢哋可以揾工啦。但係之後嘅兩至三年或者更長嘅時間，其實係應該要去將自己嘅時間或者精力啊放喺邊一啲地方，而 keep 住自己嘅競爭力咧。 其實人才咧係全球競爭嘅對象嚟，你睇到全球各大城市咧，都俾好優厚嘅條件咧，去吸引人才。 嗯、 而香港咧係最最依賴人才嘅地方，因為基本上我哋只係一個好細小嘅城市，乜嘢天然資源都冇，唯一就係我哋嘅人才啦。咁所以我哋都係以往呢個係我哋嘅基石嚟嘅。咁但係香港隨處係老化啦，相當嚴重啦。咁所以我哋未來嗰個人才缺口好重要。如果我哋唔能夠有充足嘅人才嚟去支撐我哋嘅經濟增長咧，喺未來咧，我哋冇可能咧係保持香港一個繁榮嘅狀況。咁、所以喺長遠嚟講，我要睇下點樣可以解決我哋嗰個人口嘅失衡嘅結構咯。 OK， 好，時間關係，同梁兆基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唔該曬。 剛才訪問嘅就係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我哋電話係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铁宣布未来五年将会投放超过650亿更新铁路设施和保养维修，在五个范畴提升铁路资产管理水平。港铁表示，当中包括加快应用创新科技在铁路服务和资产维护，强化风险预测和管控，以及早侦测异常情况，并且争取延长修车之后的铁路维修时间，提升员工资产和风险管理认识，目标是达以数据导向和数码化资产管理。未来五年将会加快应用创新科技，包括与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共同成立联合实验室， 運用大數據和綜合分析工具加強預測風險的能力，以及加強對承辦商工程和部件的品質管理。立法會三讀通過博彩稅修訂條例草案，涉及向賽馬會徵收為期五年每年24亿元的額外足球博彩稅。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政府面對龐大財赤，調整足球博彩稅只是影響馬會，對一般市民不會造成傷害。自由黨黨魁張宇仁提出，未來可考慮例如籃球等運動的博彩稅收。工聯會郭偉強關注非法及青少年賭博問題，認為打擊外圍賭博重要。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條例草案是為了落實預算案的建議而增加短期收入，可以在五年之內徵收120亿元的額外博彩稅收，可以是在五年之內徵收120亿元的額外博彩稅款，強調政府已經考慮包括馬會的負擔能力、本港足球博彩事業外部競爭等的因素，而馬會亦都承諾不會減少本地慈善事業的承擔。發展局局長凌漢豪表示，新田科技城的策略定位是成為創科發展集群的樞紐，與深圳科創園區產生協同效應。創科及工業局今年稍後將會開展新田科技城內新創科用地的顧問研究。在立法會大會上，凌漢豪回應議員質詢的時候說，政府會考慮因應個別產業政策，採用公開招標以外的方式，例如有限制投標或經商討後直接批地，強調審批制度要有適當內部監察，資訊要公開透明。他又提到，就北部都會區項目，當局在2023-24年度會收回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第二期發展計劃所需土地，涉及大約200公頃。印度總理莫迪抵達美國，展開自2014年上任以來對美國的首次國事訪問，尋求深化兩國夥伴關係。莫迪當地星期二抵達紐約，出席商務會議，又和電動汽車生產商 Tesla 行政總裁馬斯克會面，討論 Tesla 在印度設立生產基地的計劃。馬斯克形容兩人有良好對話，有信心 Tesla 將會進駐印度，並計劃出年訪問印度。莫迪當地星期三將會轉往華盛頓，與總統拜登共進私人晚宴。星期四舉行正式會談，預計將會討論擴大兩國在國防工業和高科技領域的合作。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兩三度，吹和緩西南風。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同炎热，星期五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所有工作暑热警告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跟牛池湾体育馆的意外，啱啱清咗场一阵，行车线解封咯，车龙有待消散，龙尾系接近圣若瑟英文中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楼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接近映月台。

又或者问下各位听众啊，大家有咩意见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咁呢个时间咧，我哋电话旁边请嚟一位经济学者同我哋倾啦。有中大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李兆波你好， 李兆波你好， 老宇哥你好，麦家俊， 你又点睇今次呢个嘅香港竞争力排名下跌两级咧？系咪纯粹都系呢个疫情期间嘅打击啊，同埋即系政府政策嘅影响咧？ 就都排到十大嘅，其實咧嚇喺64個裏邊都係好高位。咁啱啱你哋喺啱啱介紹嗰陣時提到嗰個經濟表現就真係冇理想。我自己相信咧，都同嗰個疫情處理啲手法好有關係嘅。如果你睇翻去機構嘢，因為我哋睇到咧，佢四嚿嘢：經濟表現啦、政府效率啦、營商嘅效率同埋嗰個嘅基建啦、個人嘅基建啦，你數碼基建好，又話我哋實體嘅隧道嗰啲咁。咁我零零四四係個經濟表現嗰度係36，咁你睇到新加坡嗰啲都平均嘅全部18。咁本地經濟好差，咁我自己睇疫情裏邊我哋未必用一啲咁極端嘅一啲嘅手法嚟處理嚇，雖然未至於封城，但係你知好多活動都停止咗，跟住又熔斷啦。因為我哋睇翻咧，佢做呢一個咁樣嘅排名咧，又攞翻一啲因為要 hard data， 即係已有嗰啲嘅數據啦。另外都會做一啲嘅調查啊，咁樣夾埋嘅。咁就如果你睇到我哋嘅 GDP 唔好啦，我哋如果睇一調查嗰啲，你諗下佢訪問嗰啲人，如果你曾經係熔斷過嚟香港，出現好大困難，我自己都遇過嘅。咁你會唔會俾高分俾香港咯？係唔會嘅。咁另外就嗰、那個 employment 啦，即係我哋嗰個就業嗰度啦嚇。就啱你提過啦，人走咗好多，即係我哋有啲唔好彩就係、是示威嗰陣時。以至到疫情嗰时两个夹埋咧，我身边最好嗰几个朋友都走晒嘅。咁政府依家话要即系吸纳嗰啲嘅即系人才啊，无论系高啲嘅输入劳工啊，我睇到有几重大嘅困难，因为咧当啲人走咗，佢可能离开咗香港，又或者去咗第二啲行业咧，唔容易系翻转头嘅。咁呢一个打击，我相信咧就仍然会系持续咯。 嗯，咁啊，头先我哋同商界人士倾过咧，咁佢都有信心，即系香港嘅经济咧可以系复苏啦。即系头先讲嗰啲疫情期间嗰啲政策都过咗去啦。我哋睇前面，究竟我哋复常吓经济复苏嗰个嘅步伐会系点样咧吓？咁因为见到咧而家虽然嗰个嘅消费啊，咁都可以系大致上回复啦。咁但系咧，访港旅客嘅人数咧都只系得疫情前嘅大概五成几啫。咁你觉得系纯粹因为？系机场运力人手唔够嘅问题啊，定系都仲有其他嘅因素令到即系访港旅客嘅人数未能够咁快回复到咧？ 嗱，嚟嗰啲嘅旅客有一啲可能即系来回内地嗰啲多，有啲系搭飞机嚟嘅，有啲系商务客，有啲散客啦。我讲商务客先啦。今次呢个调查里边有一个咧，就系嗰个物价嘅物价，我哋六十四个里边排第六十四最尾嘅，即系显示我哋啲嘢好贵吓。咁相对嚟讲，我哋睇即系有啲评论就话咧，台湾高过我哋啊，台湾物价排第十，大家知道台湾啲嘢好平。咁啊，我就用呢、這、一个，譬如大家都知道去台湾啊，譬如夜市炒碟菜50蚊台币，12.5港纸。香港50蚊系定唔到嘅咁样，咁你成个营商成本如果系咁高咧，仲有依家嚟香港啲机票啊贵到无伦，你话啊会唔会依家输入外劳啦，会唔会令到即系下调？会，但系咧个慢啦，人哋已经可能一年前已经啲嘢好正常噶啦，你而家仲系咁样个缓慢落去咧，咁商务活动嘅啲喺外边嚟嗰啲公司，你展览好、开会好各样嘅嘢，佢会睇成个嘅成本噶嘛，咁你啲机票又咁贵，咁跟住仲有咧，我哋讲完。有啲你話好彩又得，唔好彩又得，同美元掛鈎。咁美元強噶嘛，依家仲係喺個息口仲係好高嘅。咁你睇到鄰近我哋去旅行就好開心啊！嚇，台灣啊，去呢個嘅呢個泰國啊，去呢個日本啊，但係人哋嚟變咗好貴咧，咁變咗啲商務客咧都係有啲窒礙嘅。咁如果啲散客都係一樣咁情況噶，就內地第一經濟有啲挑戰啦，第二咧人民幣都跌咗好多咁樣。咁呢個貨幣嗰個嘅匯率其實會影響佢哋嗰啲嘅行為嘅。咁我相信呢一個咧唔係咁容易短時間內恢復到咯。咁仲有咧就即係疫情嗰時用啲咁嚴苛嘅措施，我哋嗰個航班嗰啲嘅接待，我諗英國倫敦嗰啲又 OK， 一日唔班，好多航點我哋未恢復嘅。咁我最近寫一篇文章就未出嘅，我比較翻香港同土耳其。 咁土耳其最近有大选啦，咁啊留意啦。土耳其嗰个伊斯坦布尔机场嘅排名系高过香港嘅，无论系国际嘅旅客好，亦或系比分。咁啱啱出咗航空公司啦，土耳其航空又高过我哋香港国泰航空啊。咁当然话有啲不幸疫情影响，但系睇到咦，人哋趁你依家用啲咁严苛嘅抗疫嘅措施嗰阵时攞走嚟啲生意咯。咁我呢一个咧，我相信要用一啲比较长嘅时间先恢复到，呢个都会影响我哋嘅经济表现噶。 我哋再讲转型之前咧，其实咧讲关于个价格嗰度咧，其实都睇到咧，其实嗰个竞争力系都系即系长期嚟讲都系一个比较低嘅位置，即系今年系排第尾啦，上年其实都系尾二嘅。咁啊嗱，当然咧即系香港贵就个我都知啦，但系其实大家都以前就成日讲话系因为个楼价咧就即系高企啦，即系租金亦都贵啦。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咧，即系过去一段时间咧，即系香港嗰个楼市价格其实都有所下调嘅。咁啊咁所以其实咧即系喺成件事里边，诶，点解我哋嗰个价格嗰个结构性嘅都仲系咁高咧？即系如果系要政府或者系其他嘅商界要去为呢件事去落药嘅话，咁其实系边一方面我哋要令到自己个价格嘅竞争力会提升？ 嗱，就我自己睇系两方面啦。香港始终都系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同系金融中心咧，你去伦敦、纽约一啲嘢就一定唔方会平噶啦。 系啊， 呢个就你系好在嘅，会带嚟好多高薪嘅就业机会。但我自己睇咧。政府嗰個嘅收入咧，都係一個好大嘅關鍵嚟嘅，因為咧就政府收入裏邊賣地啊，呢一個嘅印花税啊呢啲咧，就同差餉啊地租啊呢一啲咧，都佔好大嚿嘅。我哋睇到，咁政府如果喺呢度收到咁多錢嘅話咧，就變咗咧我哋嗰個嘅即係我哋嘅租金啊，一定係唔會平嘅。咁變咗，如果租金唔會平，雖然呢個依家下跌咗好多，但仍然你睇到咧，都係一個世界上面都數一數二咁樣嘅水平嘅。咁樣會影響我哋嗰個嘅競爭力。我啱都提過，即係如果你一啲外邊一啲嘅企業，佢哋嚟香港會睇我哋要租 office 啊。所以依家就好彩香港平一啲，咁我哋仲要啲人住啊，仲要食啊嗰樣嘢噶嘛。你如果搞一個好大嘅活動嘅話咧，你要住你要食，咁你要睇，咦？我喺曼谷，我會唔會又做到呢樣嘢咧？我喺呢一个澳门啊，而家有啲演唱会走咗过去啦，你睇到啦，系嘛，又容易搵到唱又平啊，咁样呢个系对香港其实就系有走咗嘅话咧，唔容易翻嚟嘅。仲有嗰啲歌星系香港喎，呢啲技咁样，嗱，所以政府咧，我觉得最重要都睇翻佢自己嗰个收入嗰度啦，呢个都廿几年讲紧嗰个问题嚟嘅，佢搞唔好自己嗰个嘅收入啊，即系我哋所谓唔系净系税收咧，咁我哋嗰个营商成本，我谂都。会有乜嘢明显嘅下调咯？ 吓，咁喺展望咧，即系其实头先都讲啦，我哋有讲运力，又讲价格，我哋有讲营商环境。其实讲嚟讲，我哋讲两样嘢系好重要，就系、是、一个就系讲紧我哋个即系核心嘅经济活动啦。里边嚟讲，其实旅游业系一个好重要嘅方式啦。咁有人会讲就系、是、旅游业咧就去一啲主题公园或者去一啲我哋嘅夜市啊、旺角啊嗰啲咧都去到满啊啲旅客。咁我哋开始要有一啲转型。咁近期政府亦都成日都讲话，即系希望香港会成为一个国际城市之都啊！咁啊，头先阿李少波你都讲话，有啲人好似去咗澳门嗰边咁样，但实际上香港过往嚟讲咧，都摆咗好多资金落去嘅。你点样睇呢一个即系一个转型啦？咁同埋其实转型之外咧，其实佢都有一啲基建啊。因为你讲话，如果我哋成日都即系收入系唔够，我哋有好多嘅基建上面嘅咧，未必做得好。但实际上启德嘅体育城咧，下年或者后年咧就已经系即系投入服务啦。咁你会见到喺呢方面系咪有一个即系算系比较好嘅因素会利好我哋将来嘅发展咧？ 嗱，啟德嗰個係一個好嘅契機嚟嘅，就睇到有嗰度都係特別為好多啲大型嘅城市而係即整咗咁樣嘅處所出嚟啦。咁但係呢個需要一啲嘅時間咧，除咗我哋有呢啲場館之外咧，你搞真啲大型嘅活動咧，有好多嘅配套啊、運輸啊、住宿啊嗰啲咁樣，我哋都要即做好。咁因為我哋做嗰陣時，人哋都會做噶啦嘛。我睇到即澳門啊、新加坡嗰啲做咗好耐噶啦，其實，所以我諗。一个好嘅开始，我哋睇到，咦，我哋有好多嘢系落后咗啦。咁即系红馆，你讲紧我细细个已经有喺度，都系体育嘅吓，都已经系觉得即系已经有啲唔系好到位啦，咁样样啦。咁我相信就如果政府依家睇到自己有啲不足嘅话咧，可以就系慢慢咁样去追上嚟。但系我最重要就系政府唔同部门有一啲好嘅协调，即系千祈唔好做一啲嘢咧，就打烂自己嗰个嘅沙盘咯。譬如我举个例，好多支招牌咧系而家拆咗噶。游客咧，无论商务客又散客，都中意睇一啲好特别嘅嘢。我最近去过， 我哋特色系嘛？ 係啊，台北嘅迪化街，大家如果去過啲就知㗎啦。 去過。 好似啲民宿係啊，咁你睇下啲嘢對啊，就係去過睇呢啲嘢。咁你喺個查站冇曬嘅話咧，即係安全我哋嘅重要，但會唔會我哋都有啲錢，即係話俾啲錢出嚟，話我哋結翻一啲嘅招牌，令到我哋都喺霓虹燈五光十色啊，睇啲相啊咁樣樣，咁呢啲能夠留住啲旅客咯。 OK， 好啊，唔該曬李兆波， 多 謝先， 多謝你。 係李兆波就係中大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嚟嘅，我哋電話係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有听众问萧叔叔咧，好多时候听美国人或者英国人讲嘢都好啦，啲 ing 好多时候都会改成咧，好似变咗 in 咁样。咁问萧叔叔咧，系咪一个唔好嘅发音方式咧？我哋讲英文嘅时候应唔应该学咧？呢个现象咧，其实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极度常见嘅一个懒音嘅现象嚟嘅。咁系有少少懒嘅，听落去。譬如我 thinking 就好多人会读成 thinking， what are you thinking？about thinking 正常应该 thinking about 用 ng 嘅，但系懒咗咧就会变咗 n 音 thinking about。咁呢个系无论系英国或者美国或者澳洲或者加拿大咧讲英文嘅人咧都系咁样讲噶啦。口语日常 casual conversation 可以嘅，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你係喺一個比較正式嘅場合啦，或者你想表現得係比較正經啦，咁你可以用翻 ing。例子 thinking I'm thinking， 或者 I'm talking，in 咧就變咗 talking，I'm talking。希望繼續同到聽眾嘅問題啦。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節目啊！咁麥家俊啊，頭先咧就有商界都話咧，咁而家即係香港經濟復甦嘅步伐咧，咁都受住人才短缺嘅影響啦。咁其實政府而家咧都係做咗一啲措施去到擴大咧，去到引入人才噶。例如話咧，上個月咧政府就係擴大人才清單啊，將嘅涵蓋嘅專業咧就由原本嘅13項增加至到51項。咁呢個人才清單係咩嚟嘅咧？其實2018年已經有呢份嘅清單噶啦。咁喺呢個人才清单里面有嘅一啲专业嘅行业啦吓，咁如果嘅一啲嘅非本地嘅人才系属于呢啲嘅专业行业，佢哋透过一啲计划咧嚟到香港嘅话，譬如优才计划啦，或者系一般就业政策输入内地人才计划等等咧。都會咧，如果佢哋屬於呢啲專業嘅話咧，係會有一啲嘅優勢嘅，譬如話加分啦，又或者係僱主都唔需要證明本地招聘困難，已經可以直接提出申請啦，咁即係容易啲引入佢哋嚟啦。咁尋日咧，立法會嘅人力事務委員會咧就討論到呢項嘅政策，咁但係就引嚟一啲嘅議員嘅一啲意見，咁講到話咧，啊有啲嘅行業其實都冇缺人嘅情況，點解都擺喺度咧？譬如話中醫師咁嚇，香港唔缺中醫師。但系都有中医师喺呢个人才清单度，咁而咧另外一啲行业咧就系、是其实系短缺，咁但系咧就冇摆落呢个人才清单度，咁究竟嗰个政府去到审定呢个嘅人才清单嘅准则系乜嘢咧吓？咁呢个时间不如请嚟立法会议员同你倾下啦。电话旁边有会计界嘅立法会议员黄俊石啊，黄俊石你好， 黄俊石你好。 你好，主持好。 系，你就系话咧，系会计界其实人才短缺，但系冇纳入到人才清单。你见到个情况系点啊？ 的而且确系嘅，主持。我谂去即系、就是、去唔同嘅场合啦，或者都去官方嘅数字都睇到我哋人才，即系会计界嘅新入职嘅人才啦，或者我哋一啲续会嘅人都其实有持续减少。咁我哋见到咧，过去五年咧，我哋加入去。入會計師公會做註冊學生，即係佢哋想投考我哋嘅專業試嘅人數咧，都下跌咗3600人。而今年我哋會計師嚇咁有一個續會啦，即係佢是否繼續註冊成為一個專業會計師咧，都下跌咗2%，即係約1000人。其實呢度加埋都大概5000人係少咗噶啦，流失咗噶啦。 嗯 嗯，咁嗰個人才流失短缺嘅情況，對於行業嘅發展有啲咩影響啊？會唔會真係有 job 都有工作都未必有會計師去做啊？ 这个状况其实呢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会计呢作为一个商业的语言啦，或者其实都是培养住很多不同商业领袖啦，无论去公营机构啊、私人机构、政府又或者一些 NGO 都好啦，其实我们会计师都会担当很多不同的工种，咁亦都包括会计啊、金融啊或者财经都相关。就算我哋去见到而家话个51个嘅人才清单入面，其实好多嘅工种都系由会计师去衍生出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会计师嘅培养或者个发展窒碍咗嘅时候，其实一个长远都会窒碍咗香港整体经济发展，亦都会即系有一个嘅一个因素啦，令到我哋其实后续个会计师供应减少嘅时候，都系影响住我哋一啲嘅复苏嘅。 咁啊，而家其实头先你都讲紧系大概5000人左右咧流失咗啦。咁但系其实即系以成个行业个而家同埋将来发展嚟计咧，其实除咗呢5000人里边咧，仲有冇啲乜嘢其他人才嘅需求？ 我哋睇翻咧，其实会计师工会注册人数咧就47000人啦。咁但系我哋呢个数字咧就包括好多可能已经转咗行做其他嘢啦，或者其实佢系一个专业会计师，但系已经冇从事呢个会计嘅工作。咁我哋即系不嬲都系香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呢个47000嘅数字，即系相对底下其实都未必系一个太足够。咁而家我哋见到呢个流失嘅时候，其实都系有一个延后的影响，其实都影响着我们未来可能即由现在起5到8年影响一个注册会计师，即是一个专业会计师的供应。现在当然对我们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的影响就比较明显一点。我们现在其实就算我见到现在的数字没有官方数字，但是根据求职网站给到说关于会计、审计或者财务管理这个字眼的职位空缺，初级的都占8000个。咁其实都几庞大嘅嗰个数字。 除咗即係呢个差距之外呢，因为呢一样嘢而衍生到嘅成本嘅变化啦，同埋即係里面嗰个嘅人才嘅质量呢，明唔明显呢？ 都明显嘅，成本即係自我事务所为例，其实过去呢一年呢即係人工加咗 20%， 咁但当然 都搵唔到人。 都揾唔到人，都係轉嫁去個客户度。咁你話啊，唔緊要，全世界一齊加翻個人工啊，或者個物價提升咗咪得咯？但其實某程度上係影響住外地嘅一啲投資者去唔去香港做一個投資。去香港做投資，除咗考慮成本之外，佢最重要就係考慮人員個穩定性，因為佢冇可能係即係一間公司佢係即係外面嚟投資嘅時候，成日轉人，根本都冇人跟到啲嘢嘅時候，咁係亦都好影響住投資嘅信心嚟。 你希望政府可以点做呢？是不是就是将会计师这个行业专业摆返落人才清单度，还是有没有其他方法呢？ 其中一个啦，即係我自己觉得佢可以将譬如而家我哋法定机构香港会计师工会，其实下下都有一啲地区啊或者国家嘅会计师团体，有一个叫做资格互认又或者试卷豁免嘅一个机制嘅。咁嗰啲其实就係某程度上同香港我哋会计师嗰个質素係差不多嘅一啲地方，亦都係囊括咗一啲好主要嘅地区或者国家嘅。咁其实如果摆返落去我哋人才清单，容许呢一啲我哋有互认或者试卷豁免嘅地方或者地区嘅人，佢哋去攞到当地嘅资格嘅时候，可以去嚟香港容易啲嘅时候，其实我觉得呢个係一个其中一个可行方法，而且呢个咁嘅清单已经存在咗㗎嘛。 好啊，唔该晒黄俊石，多谢你啊。 唔该晒， 黄俊石咧就系会计界嘅立法会议员嚟噶。咁啊，麦家俊啊，呢个人才清单究竟点样制定咧？使唔使即系做多啲行业嘅调查咨询，先至再去制定咧？这个可能就由政府咧去再去考虑啦。听听6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两宗坏车嘅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跟由金头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去到丽城花园。重复一次啦，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由金头嘅慢线有坏车，龙尾丽城花园。另一宗咧就喺龙翔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都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啦一路排到去星河名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狮隧桥底有坏车，龙尾排到星河名居。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排到去新柳街。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时间来到傍晚的6:41，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麦家俊，这一次想跟大家谈一下新田科技城的土地用途。因为就政府就是计划将北部都会区就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创科的新城。其实讲在2021年就政府已经发表过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策略，就提出了要去到建设一个新田科技城。讲的话就是来紧就是将会是建设一个呢总面积呢是成627公顷的一个新田科技城啦。咁当中呢有创新科技园同埋新田市中心啦。咁喺早前啦，咁政府喺五月嘅时候呢就将呢就係发展嘅一啲建议呢咁就交咗俾立法会。并且呢就喺今个月初呢已经展开咗为期两个月嘅公众参与活动啦。咁喺文件里面呢都係讲明啦，咁其实新田科技城呢係需要呢係一啲嘅即当然要用地啦，咁其实呢係要呢係填平大概90公顷嘅鱼塘嘅。咁但係呢就尋日呢就有几个嘅环保组织，总共九个环保组织啦，咁就联合呢就係出咗一份嘅新闻公告啦。咁就讲到话呢其实呢90公顷嘅鱼塘呢是咧好有生态价值嘅，咁包括咧就系喺国际鸟盟认可嘅一啲重点鸟区入边啦，亦都系咧大湾区唯一一个咧系覆盖国际拉姆萨尔湿地嘅重点鸟区啊。咁而咧其实成个嘅新田科技城嘅一个用地嘅规划咧，其实受影响嘅湿地敏感地区咧系讲紧248公顷，咁包括咧151公顷嘅湿地保育区，同埋咧97公顷嘅湿地缓冲区，咁对于咧成个嘅计划嘅发展咧，对于生态嘅影响咧非常之关注啦，就促请咧政府要再检讨嗰个规划嘅发展。 系啊，咁啊，但系政府嘅发展局咧，亦都为咗呢样嘢咧，都系有回复到嘅，就系话其实头先阿陆宇光你讲嘅嗰248公顷里边咧，其实有159公顷咧系一啲中地啊，已经填平咗嘅鱼塘，同埋其他咧，佢话生态价值咧系较低嘅土地，咁啊剩低嗰90公顷咧，先至系建议填平嘅鱼塘面积里边嘅面积嚟嘅啫。咁啊话喺里边咧，其实一半咧亦都冇养殖到嘅，亦都冇咗养殖嘅活动，同埋已经荒废咗好多年。咁即系言下之意就系话咧，其实佢哋用嗰248公顷咧，其实咧就冇即系头先所讲嘅嗰啲环保团体咧讲到咁大件事。咁但系当然咧，即系其实睇到嗰九个环团里边咧，其实佢哋都讲紧咧，其实讲紧嘅嗰啲地區咧，其實除咗係講緊係生態裏邊好重要嘅嘢之外咧，其實咧係仲喺個緩衝區裏邊咧都會受到一個破壞啊，咁啊令到咧即係剩低咧未受影響嘅物種咧，其實佢哋咧留喺嗰個嘅生態區裏邊嗰個嘅機會都低咗，所以嗰個基本上嘅影響咧唔係淨係而家見到咁簡單。 根据环保团体的一些记录，其实见到呢今次受影响到一些的鱼塘呢是找到过这些是全球极度濒危的一些物种。 嗯、 所以呢就是如果是这些的生态环境受到影响的话呢，就会很担心这些的物种究竟还会不会在香港出现。而环团呢也都是提到话呢，就是政府今次的规划呢是也都是呢渔护署的一个生态一个湿地保育公园的研究呢之前嘅吓，即系未出呢个嘅生态嘅保育嘅研究之前咧，就发展局同埋土地呢个土木工程拓展处咧，就出咗呢啲嘅规划嘅大纲啦。咁兼且咧都认为咧系同一啲嘅规划嘅一啲原则咧系有相违背嘅。咁究竟应该点样理解今次呢个嘅规划嘅大纲咧？咁而就譬如政府提到话啊，虽然咧有系嘅都承认咧系会对生态咧造成呢啲影响嘅。咁但係政府亦都 希望可以建設到三個嘅濕地保育公園，又會唔會係作到一個嘅彌補咧？嚇，咁啊呢個時間咧，麥家俊，我哋就請嚟尋日咧有份聯署嘅環保團體嘅代表同我哋傾下。 好啊， 電話旁邊咧有長春社嘅公共事務主任周愛全啊，周愛全你好， 周愛全你好， 主持人你好。 首先不如同你傾下咧，關於今次受影響地帶嘅一啲生態環境啦嚇，頭先都有提到你哋提話呢個嘅90公頃要填平嘅魚塘咧，係生態價值好高，可唔可以都形容一下？ 其實咧，我哋啱啱主持人都講咗好多其實佢嘅背景資料啦，咁就係其實新田科技城而家呢一個位置咧，其實佢本身係一個國際級嘅一個認可嘅濕地啦，亦都被國際鳥民認可為一個重點鳥區啦。咁其實佢嘅範圍咧，亦都係同一個叫做東亞澳大利亞嘅一個遷徙區，即係一啲雀鳥咧去做遷徙嘅時候咧，其實佢會用到呢個地方咧去做一啲中轉站啊、休息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我哋認為咧，佢新田科技城呢個選址入邊咧，佢個生態價值咧唔單止係本地嘅，而係整個區域上邊或者係全球國際上邊咧，都係有一個地位喺度啦。咁同埋啱啱都有提到，其實我哋係曾經錄得到117種保護關注嘅物種啦。咁所以其實咧喺個生態上邊咧，其實佢係毋庸置疑咁樣，即係唔需要質疑佢嘅價值喺度嘅。同埋其實新田科技城咧呢個位置咧有咁卓越嘅保育成績咧，其實唔係突然之間有，而係佢即係過往咁唔同環保團體啦，或者係政府，其實都就住呢個地方咧，佢一啲保育係過往30多年嚟一啲保育嘅成果啦。咁而呢個保育嘅成果其實唔係突然之間有，而係靠一啲行之有效嘅制度啦。咁啊，包括就係我哋一啲科學嘅研究啦，同埋一啲過往嘅一個一啲規劃嘅指引啊，同埋一啲環評研究去支撐住我哋整個嘅濕地保育政策。所以其實新田科技城呢一個選址同埋呢個地方對我哋嚟講咧，唔單止係呢一個地点的影响，而是对整个保育制度的一个冲击。 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1,18723111,都问了各位听众。大家都知道是政府想规划这个北部都会区，就是兴建一些创科中心的。但是都无可避免会影响到一些湿地啊、鱼塘啊这样。大家怎么看这里相关的影响呢？可以打来跟我们谈一下。周海泉都再谈多一点。其实呢刚才都提过说这个受影响的鱼塘湿地咧，系有咧好多濒危的物种咧，系有出现过，可唔可以都介绍一下咧？ 可以啊。其实咧，其中一个咧比较特别嘅物种啦，我哋可以介绍翻，就系一个全球咧极度濒危嘅一个叫做青头潜鸭嘅物种啦。咁其实佢喺2014年开始咧，已经喺香港好似系绝迹咁样啦。咁亦都系全球亦都有嗰个好重要嘅一个情况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佢喺今年咧系又翻咗嚟新田呢一个鱼塘，我哋亦都揾到佢咯。咁除咗一个青头潜鸭之外咧，其实我哋比较为人熟悉嘅个黑脸皮鹭啦，咁其实喺新田嘅鱼塘咧，我哋今年咧都系录得咗78隻嘅黑脸皮鹭啦，咁其实占整个后海湾咧系大约系30%。左右嘅，咁其實係一個好標青嘅一個數字啦。咁所以其實佢嘅生態價值咧係又喺呢一度，我都有數據啊、科學嘅一個證明喺度咯。 頭先我哋都引述咗政府嘅回應傳媒嘅講法啦，就係話呢啲要填平嘅魚塘裡面咧，其實一半都冇養殖活動啦，或者係荒廢多年嘅啦。其實就一個魚塘有冇養殖活動，或者係咪荒廢咗，對於個生態嘅影響會係點樣嘅？ 其實咧，呢度咧想澄清翻一點咧，其實有啲魚塘咧，佢冇運作咧，就唔代表係冇生態價值，因為正正其實就係調翻轉咧，就係有啲魚塘佢係活躍嘅，有啲魚塘咧佢係可能唔係好活躍啦，咁但係正正係因為咁樣咧，就提供咗唔同嘅生境俾一啲動物去選擇咯，咁所以越多樣嘅生境咧，其實係越有利唔同嘅雀鳥啦，同埋唔同嘅唔同嘅物種佢使用嗰塊地方咯，咁所以其實我哋唔會覺得佢冇人運作咧，就代表生態價值就會低啊，或者冇生態價值。相反，其實越多樣嘅一個魚塘咧，反而係對個生態係越有利咯。 明白。咁即係其實喺政府過往去睇一個所謂叫做冇養殖活動或者冇生態嘅價值嘅一啲魚塘，本身佢嗰個原則其實已經同你哋睇嘅本身係有唔同噶啦，係嘛？ 係啊，我諗我哋其實主要都係就住佢嘅因為係咯，即係唔同物種佢有唔同嘅需要啦，就唔可以話一概而論啊，佢唔係活躍咁，所以佢就可以發展咯咁。 明白。咁頭先所講咧，嗱講九十公頃咧，其實係而家嗰個嘅狀態啦。但頭先我哋都有講到咧，即係其實一個新田嘅發展區咧，其實佢哋講緊咧都係屬於十年嘅發展計劃嚟嘅。咁你哋有冇做過一啲即係估算咧？就係其實唔係淨止今次嘅九十公頃啦，係將來如果真係要動工發展嘅時候，其實實際上嚟講，對於整個地區嘅生態保育嘅挑戰同埋影響會喺邊度咧？ 咁其實我哋都有統計翻，咁而家係新田科技城佢627公頃啦，咁但係佢其實涉及嘅濕地保育區同埋濕地緩衝區加埋咧，其實有248公頃，係講緊係佔四成嘅土地。咁我諗係無論喺動工嘅時候啦，甚至喺運作嘅時候啦，對整個嘅後海灣嘅濕地咧，同埋對可能甚至係我哋為人熟悉可能係米埔嘅範圍咧，因為佢哋本身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生態嘅連結，所以其實個影響範圍咧唔單單係新田呢個位置，而係對整個由可能係河套區啦，即係豪學圍一帶啦，直至去到米埔或者是去到流浮山一带呢，一个整个一个好似一个 bell 咁样嘅地方呢，其实係得个整个区域呢都係有佢嘅影响喺度囉。 嗯，头先我哋都提到呢，咁即係你都讲啦，呢个嘅成个嘅新田科技城嘅发展呢，影响到嘅湿地面积呢成248公顷咁多㗎。咁当中呢，湿地保育区呢就係151公顷，湿地缓冲区呢就97公顷。其实呢呢啲嘅湿地保育区系咪完全唔可以发展嘅呢？又或者你嘅理解呢，根据而家嘅一啲规划嘅一啲规则啦，呢啲嘅地区系咪完全唔可以发展，还是有咩情况之下系先至可以呢？ 哦，其实呢而家嗰个规划制度上面呢，我哋有个叫做后海湾嘅规划指引啦，我哋俗称呢其实叫12C 咁样啦。咁其实呢个12C 嘅指引呢，唔系话一定唔可以发展嘅，而系要符合一啲原则，例如系一啲要零损失啦，同埋一啲防患于未然嘅呢一啲规划指引呢，去做一啲规划嘅一啲计划嘅。咁所以其实呢嗰、那个呢一、這个十二师，其实我相信已经系喺个发展同埋喺个环境上面呢攞咗个平衡㗎啦。咁而其实系有一个机制喺度，所以就唔系完全唔掂得，而系喺个指引底下，如果你符合到呢一啲原则，做到呢啲原则嘅话呢，其实系冇话唔可以发展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而家局方呢一个计划呢其实我哋见唔到佢点样符合咗呢啲可能地零损失啊，无论喺功能同埋面积上面有唔可以少过以前啦嘅呢啲指引咧，我哋见唔到佢有符合到咯，系啊。 所以咧，其实根据咧系前年嘅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咧，咁其实政府都系研究紧咧喺嗰一带咧就系建设三个嘅湿地保育公园啦。咁而咧就系今次咧政府喺五月发出嘅文件亦都讲到话咧，佢亦都系咧知道系会有影响鱼塘嘅生态啦。咁所以咧就兴建咧就系建设一个最近嘅所谓三宝树湿地保育公园咧，希望可以弥补咧鱼塘嘅破坏造成嘅一啲损失。你觉得呢啲嘅保育公园嘅建设系咪可以做到一个弥补或者一个零损失？头先你讲嘅目的咧？ 咁我諗即係可能要强调返，其实当年呢北部都会区策略书入面呢，其实佢当时提到呢，其实三宝树嗰个面积呢係大约有520公顷。咁但係而家当局再有一个新嘅讲法呢，就得返300公顷啦。咁其实所以喺个面积上面呢，已经好明显地係大大冇咗220公顷啦。咁其实已经缩咗水啦，亦都同埋係我哋都认为呢佢係有走数嘅一个嫌疑啦咁样。咁同埋其实佢亦都矮化咗本身湿地保育公园嘅一个角色啦。因为湿地保育公园佢本身个规划嘅原意就是因为它那个地方有这个生态保育价值嘛，而不是要做任何发展项目的一个补偿。所以其实这样是有少少模糊了本身湿地公园那个定位，即本身现在这样就好像有任何发展我们就可以补偿在这个地用这个地方作为补偿。但其实生态本身就不可以，即是我们都会质疑究竟那个做法是不是真的可行，同埋其实亦都过往一些例子亦都咁样做法呢，其实係一个好过时 嘅一個即係先發展後保育嘅一啲做法咁樣咯。 嗯，你哋都發現咧，今次嘅研究都發現咧，其實頭先你講啦，即係濕地保育公園所規劃，即係所要去到建設個範圍咧，係比之前嘅預期咧係細啦。咁其實換言之，都係講緊咧新田科技城嗰個嘅規劃咧，係比預期之中咧係多咗嘅。咁你自己見到，如果係要有一個咁樣嘅規模嘅轉變嘅話，係需要用做乜嘢嘅程序？咁而政府今次有冇做到呢？ 我諗政府其實都係啱啱所講咯。我諗定定整個後海灣嘅保育，其實應該係有個好全面嘅科學嘅研究啦。咁但係我哋啱啱我哋都見到局方有回應到話，我會就住新田科技城入邊嘅創科用地做一個顧問研究啦。咁即其實呢個位置我哋都會覺得好矛盾，就係點解當初唔係先做咗一啲研究去？研究香港究竟要幾多創科用地啦，然後先去決定究竟我哋要幾多土地，即係嗰個先後嘅次序好似調轉咗咁啊！而家咁同埋其實我哋都會覺得其實創科本身同環境係唔對立嘅，即係個問題係用得其所咯。咁但係我哋就見到而家嗰個情況好似係我哋先畫咗咁多地線，咁但係之後先再諗點樣用啦。咁但係我想講，如果咁樣去畫咗啲地方嘅話，其實佢造成嘅生態嘅損害係好大。咁同埋環評研究上面我哋又見唔到佢會重新再做過啦，同埋規劃上面亦都見唔到佢有符合嗰個指引。咁所以其實多方面我哋都見唔到局方係有好完善咁樣去交代整個新田科技城對於個保育上面嗰個角色係點樣去符合嗰啲要求咯。 嗯，其实刚才都讲咧，政府计划喺北部都会区一带咧，就系建设三个嘅湿地保育公园啦。咁所以其实咧，就渔护署咧都系正系进行紧咧有关呢个嘅呢个地方嘅湿地嘅研究啦。咁啊，预计其实去到咧就系年尾先至会完成嘅。咁啊，呢个时间其实就政府同时咧都就住新田科技城嘅用地发展咧，就系做紧一个嘅公众参与活动啦。你觉得呢个嘅做法有冇问题咧？ 其實我哋就係覺得佢而家喺未有公布一個生態科學研究之前咧，其實搶先提出咗新田科技城咧，係有一啲即係一啲唔係好公允啊！即係因為始終大家都應該要知道嗰度係咪真係有嗰個生態價值去保育啦，然後先再去諗究竟我哋係咪應該拎嚟發展，或者甚至係我諗大家嗰樣嘢係可能我哋可以有一個創科嘅需求，我亦都有個生態保育嘅需求，咁先係一個即係兩個板塊一齊去睇，咁睇下先係點樣去取捨或點樣去平衡，咁先係公允嘅做法咯。但係如果而家佢搶先咁樣提出咗新田科技城，好似就係要環境保育上要讓步的一個狀態，其實是不理想的。 你覺得而家有啲乜嘢可以做得到呢？因為而家係一個公眾參與嘅活動啦，你哋呢個嘅意見有冇即係有效咁向到政府反映呢？你覺得有冇辦法去係去到即係影響到呢個規劃嘅一個嘅發展呢？ 係啊，我諗喺呢度其實即係有個公眾參與啦，咁我都會希望即係市民如果對呢個地方有意見嘅話咧，都會好積極參與嗰個公眾諮詢啦。同埋喺我諗喺諮詢未完結嘅時候咧，任何人而家落定律話一定冇得改，或者係冇得改噶啦，咁係有啲言之尚早嘅。咁同埋其實我都會諗就係創科同埋生態保育係真係唔係對立咯。咁但係事實上呢個我哋後海灣見到嘅係好重要嘅濕地，咁所以我哋都會希望你都呼籲政府係懸崖勒馬咁樣，可以即係慎重去考慮，唔好對我哋嘅後海灣造成好大嘅環境破壞咁樣。 OK， 好，唔該曬周愛全， 多謝 你啊。 唔该晒， 周爱全就系长春社公共事务主任嚟嘅，咁所以咧就麦家俊咁都知道咧系要发展呢个北部都会区，要发展北部都会区嘅啲创科中心啦。咁但系即系关于呢个嘅保育嘅问题，应该点样处理咧吓？ 系啊，咁当然头先所讲嘅政府咨询嗰个处理同埋沟通上嘅处理，好似就即系有欠妥当啦。咁我觉得喺呢一方面嘅沟通上面咧，应该要做多啲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晚上7:11，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麦家俊啊，近年咧真系多咗好多啲骗案啊，咁、尤其是咧就系其中一个嘅骗案嘅重灾区咧，就喺信用卡嗰个应用嗰方面啦。咁、金管局都讲到话咧，今年头五个月收到同诈骗相关嘅银行投诉里面咧，大约系75%都系同信用卡未经授权嘅交易系有关系嘅。咁所以咧就系信用卡嘅骗案应该点样打击咧？相信都系大家要关注嘅一个话题啦。 冇错，咁咧就就住呢样嘢咧，其实咧，金管局咧过往嚟讲咧，都已经系讲紧咧，去实施一啲新嘅招数啦，所谓啦，系去保障啲信用卡嘅。之前咧提咗7项，而今次咧，琴日啦，就净推出咗33招啊，话提升咗信用卡嘅保障嘅。咁啊，有边啲嘢咧涉及嘅范畴都好多嘅。咁啊，当中咧就系讲紧，其实系嗰个客户嘅自主性啦，跟住客户嘅支援、沟通同教育啦。未经授权的交易处理和安全，好像刚才陆月光你所说的，咁啊，同埋责任负责任的借贷和其他等等，一共33项。咁中间嚟讲话一次性的密码啊，其他的一啲宣传啊，全部纳入去。咁今次的招数咧系比预期中都多啊，咁亦都算系几全面，咁啊亦都有不少的反响。 都讲少少今次金管局发信俾银行所推出嘅啲措施啦，咁包括咧就系啲发卡银行咧要就住较高风险嘅交易吓，即系可能系怀疑系诈骗嘅一啲交易啦，都系要以SMS 短信去通知个卡主，咁啊通知咧就要列明嗰个签账金额同埋商户嘅名称啦，咁喺应对一啲未经授权交易嘅处理上面咧，亦都要再加强保安同埋认证嘅，咁例如。客户可以选择又是 SMS 短信一次过的密码以外的替代认证方法，譬如说是一些生物认证都是可以去到选择的。究竟银行界银行很多是发卡嘅銀行啦，咁佢哋究竟做唔做到呢件事咧？咁需唔需要話係額外嘅成本去做呢件事咧？咁而亦都問下各位聽眾啦，咁大家唔知真係有冇不幸啊都遇過一啲信用卡嘅騙案啊、盜竊案咧？大家覺得應該要有啲乜嘢嘅保安措施，大家先至會比較安心一啲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咁呢個時間咧，我哋就請嚟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同我哋傾下啦。陈振英你好， 陈振英你好， 你好，阿宇光、麦家俊两位主持。 嗱，咁就金管局33项嘅措施，咁希望银行去到合作咧，去到保障一啲嘅持卡嘅客户啦吓，免受呢啲嘅头先讲嘅骗案所影响啦。你觉得有冇用去到打击呢啲骗案呢？ 我相信是相当之針對性的，因为对市民来讲最关注的就是这些措施可不可以令到他们避免一些未经授权交易而引起一些金钱的损失啦。但是这次很重要的有几点呢，就是客户自主性方面呢，就可以自己揀进不进行无卡交易，即是譬如网上交易啦，同埋自己可以设埋个限额。咁如果揀咗唔可以进行无卡交易，或者係个限额设得好低呢，咁相信就亦都係可以大大避免个风险啦。另外呢就係、关于客户沟通方面呢，咁银行就要就嗰啲交易嘅细节呢，让发俾嗰个客户知道，咁佢又变咗呢可以掌握到会唔会有高风险嘅交易喺度进行緊。更重要呢就係话亦都可以呢，除了用 SMS 密碼之外，選擇用第二啲方法做一個第二次認證啊。咁即係我諗好多都係用指模啊，甚至用一啲其他嘅，譬如有啲用 facial recognition 啦，即係面部嘅容貌識別啊。咁呢啲都係非常之有用。最後一樣最緊要嘅咧就係、是，如果發覺信用卡可能懷疑被盜用咧，可以即刻去做一鍵鎖卡啊。咁即刻可以停咗個卡嘅交易。咁呢啲都係對市民是有一些保障的咯。 不如首先傾下一些高風險的交易先啦。其實銀行是怎樣去分辨那個交易是屬於高風險而去到通知那個卡主的呢？ 一般來講呢，我們會有兩個元素的。第一個呢，就是因為其實個客戶平時的消費的習慣呢，銀行已經掌握的了。高風險交易一個呢，就是不在香港，即、就是海外地區的簽帳啦。第二個呢，就是個銀碼呢跟他平時的消費的習慣呢，是有一個比較大的差異啦。譬如每次這個客户簽帳，以往都是簽1-2萬元嘅啫，但突然間有一個5萬元或者10萬元嘅交易啦，同埋可能喺 一啲其他海外國家，特別係一啲第三世界嘅國家啦，咁就會咧屬於高風險嘅交易噶啦。 嗯，咁其實而家銀行係咪都普遍有呢啲嘅系統分析嘅工具？同埋即係今次頭先都講啦，即係呢啲嘅短信去通知個卡主咧，係要多少少資料嘅，譬如簽帳金額啊、商户名稱啊咁樣。呢度咧都係需要多啲系統上面嘅更新，去到即係提供啲資料俾啲卡主嘅。其實銀行而家係咪已經做到，還是需要額外嘅成本去到建設呢啲系統啊？ 是需要額外成本的，因為而家銀行一般呢都是採用呢、這個SMS 啦，咁佢個系統都是自己產生出嚟嘅。但是如果我哋升級轉型要將嗰啲資料列得更加詳細啦，甚至呢要用一啲生物技術嘅識別呢，咁成個系統呢係需要有一個升級。咁升級咗之後呢仲要做測試，而且呢因為都係涉及大量客戶嘅更改呢，咁好多時銀行要搵一個專業嘅第三方呢做一個認證嘅。咁所以呢除咗成本係硬件嘅成本呢，仲有一啲測試啊，或者搵第三方認證呢，都有一啲其他嘅成本會產生㗎。 因為我哋知道呢，而家嗰個本港信用卡嘅數目都成即係1970万张咁多。咁而家呢個數目咁龐大呢，即係如果頭先你講嘅係個成本啦，咁時間呢，即係今一次佢做33招咁多，真係要做晒所有33招，你預計要用幾耐，而又唔會影響到日常嘅運作，令到成個嘅即係個信用嘅會再更加受到影響。 其實時間上根本都講得好清楚，冇系統變動嗰啲咧，就希望即刻做。咁即係譬如設定限額啊，呢啲咧都係原來銀行係有嘅一啲功能嚟嘅。 冇錯， 不過佢要同呢個客户去溝通啦。咁另外就有啲咧，啲卡話唔好顯示呢啲資料咧，其實銀行有一啲虛擬銀行，其實啲卡都有啲咁嘅安排㗎啦。我相信呢啲都係比較容易嘅，反而係話譬如將所有資料代碼化啦，頭先我講到嘅要用生物認證方法嚟取代而家平時嘅 SMS 咧，咁呢啲咧牽涉嘅時間一般都用月計嘅，咁所以金管局話要求年底前要全部完成咧，我相信對銀行都係一個好有挑戰性嘅， 係咯，因為有啲銀行就即係資源會比較多啲，一啲大行。咁如果有啲細行嘅，其實即係佢哋嗰個嘅挑戰都多，因為呢度中間涉及好多技術上嘅處理喎，係嘛？ 係啊，我相信有啲銀行可能會選擇係分批、分階段去推出啦。咁有一啲最即係譬如好似講頭先生物科技識別嗰啲咧，可能係最技術上最困難嘅咧，可能會擺喺最後階段，前面嗰幾項咧，可能就先做咗先。咁但係我相信銀行都係願意配合嘅，因為而家嗰啲未經授權交易咧嘅數額同埋宗數都越嚟越多咧。其實對銀行嚟講都係一個壓力，亦都可能會產生啲損失。咁我哋如果投資翻喺呢啲系統升級到咧，反而亦都可能避免到嗰方面嘅一啲無謂嘅大家爭拗啦。咁所以都係一個平衡咯。 有冇同金管局邊溝通過咧？就係佢哋就想今年嘅年底啦。咁即係如果假設係做唔到嘅時候，即係佢哋會採取啲咩措施咧？即係對於相應未達標嘅信用卡或者相關嘅銀行，咁因為呢樣嘢同即係持卡嘅消費者同埋個信用卡持有者咧都會有影響嘅。咁你哋呢邊有啲咩溝通？通或者有啲咩意見？ 我諗銀行咧會一定會就成個轉變嘅過程咧，同金管局保持一個好緊密嘅聯絡。如果已經識別到咧，可能有一啲某一啲措施係唔能夠趕及喺年底之前推出咧，咁通常嘅做法就係有兩種啦。第一種咧就係向金管局申請咧，就係再稍微延長呢個限期啦。第二種咧就係話將頭先我講到一啲高風險嘅交易，既然你做唔到一啲好好嘅識別或者係令到客户咧可以做到一啲保障嘅措施咧，咁係咪嗰啲交易咧可以暫時咧就唔去進行住先？咁呢啲亦都係我哋銀行經常會採取嘅一啲應變嘅辦法咯。 明白。 OK， 好，唔該曬陳振英，多謝。 唔該曬， 唔好 係。陳振英咧就係金融界嘅立法會議員啦，咁佢都有代表住好多銀行界去到講下咧頭先嗰啲嘅措施咧究竟係點樣執行去發嘅。嗱，如果各位聽眾咧就係對於而家嗰個嘅信用卡付款嘅安全性有啲咩意见啦，又或者係觉得剛才讲嘅招数有冇效呢，去到帮助大家去提升呢个信用卡 卡付款購物嘅一啲安全嘅話咧，咁都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林先生喺度，林生你好， 林生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 係請講啊。 我個睇法就話，即係你可以同步啊，咁你即係你做緊交易嘅時間可以。即系个电话有短信嗰度问嗰个机主，即系嗰个卡主，即系呢单嗱，你嗰啲开始做紧呢单交易嘅，嗰啲做紧呢单交易，你接唔接受或者你拒绝咧咁样？如果你即系唔买嚟自己嘅，咁你就可以嘅，咁咧揿个拒绝咯，咁啊嗰单交易就唔即系唔会行，即系唔会做咗啦嘛，咁你咪冇咗个被骗呢个咁嘅情形出现啦。 嗯，即系你觉得所有交易都应该要有一个交易前嘅通知啊？ 嗱，你嗰啲大额啊，你嗰啲啊，即系涉及嗰啲咁嘅，即系话行政费啊，你乜大额你就即系大额交易你咪做，即系用呢个方法啦。你如果少嘅你又唔做咁啊，即系唔需要，即系佢银行嗰度要自己谂啊，即系点样可以做到即系话。即时大家即系即时沟通到，系咪被骗啊？嗰个卡主自己最清楚就 好。多谢晒林生嘅意见啦吓。咁所以我谂都林生都会认同而家即系今次金管局嘅措施啦吓，都系俾啲银行咧留意到一啲高风险嘅一啲交易嘅话咧，就会有一啲短信咧就系通知个卡主，咁有一个相关嘅交易将要进行啦，系咪真系佢要做嘅咧？咁有一个即系咁样事前即系过数之前嘅一个认证一个通知啦吓。 其实而家有一啲即系唔少嘅信用卡咧，其实喺尤其是在网上的一个交易里面呢，其实就已经有晒呢一啲咁样嘅功能㗎啦。咁但当然呢，即係头先陈正经都有讲啦，其实就唔係话以前冇做，只不过而家係全行呢，即係要划一有返咁嘅标准。咁呢就希望呢，即係有呢啲咁样嘅保障措施呢，就令到消费者去用信用卡嘅时候呢，会有多啲保障。 嗯。好，休息一阵先，转头返嚟呢讲讲其他话题。 好。 我係2023政坛新秀 Alan。 加入咗政坛新秀呢个大家庭已经有年几啦，我觉得加入咗政坛新秀之后，每次准备唔同嘅资料都更加深入了解香港嘅民生。平时觉得好微细嘅事，原来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乖女，你啱啱够18岁，嚟紧系咪可以攞消费券啊？ 系啊，妈咪，5月29号或之前够18岁就合资格噶啦。我而家咧喺度拣紧用边款储值支付工具收消费券，拣啱之后咧就要喺6月5号至到27号上消费券计划网站登记。 咁我使唔使再登记噶？ 政府话，如果你已经喺4月收咗第一期消费券，又唔打算喺第二期转用另一款储值支付工具，合资格嘅话，乜都唔使做噶啦，喺7月16号就会自动收到第二期消费券噶啦。 我用紧嗰款储值支付工具都几方便，如果唔转钱包就可以坐定定，等7月16号收到第二期消费券，到时同你一齐 shopping 啊！ 好啊，妈咪，到时我帮你谂定买乜生日礼物俾爹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点25分，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麦家俊喺自由风自由风呢度啊！麦家俊啊，仲记得咧，旧年年尾咧就系都可以话都几不幸啊！接连咧港铁都发生咗啲事故。旧年11月咧喺港铁油麻地站咧就发生咗列车脱轨撞甩咗车门嘅事故啦。 系 旧年12月咧又发生咗一宗咧就系驶入将军澳站嘅列车发生故障，有两个车卡连接嘅挂钩移位要。刹车嘅一个事故啊，咁嗰时咧就港铁咧就系委任咗咧就一个嘅专家小组啦，咁就去到检讨咧就系关于港铁嘅资产啦，咁去到今日咧就终于有一啲嘅检讨嘅结果啦。港铁就话咧系将会喺未来嗰5年咧就投放超过650亿元咧去到更新铁路设施同保养维修啊，咁就比之前嗰五个年度咧呢个投入金额咧就系上升咗。 两成咁多噶，并且亦都话咧系会多啲用咧应用创新科技等等咧，去到令到铁路嘅资产咧就系更加提升噶。 系啊，咁啊，当然即系港铁投入服务咧，其实都有几十年嘅时间啦。咁但系中间亦都有几次即系喺即系路轨啊，或者系车卡嘅升级啦。咁当然即系过往嚟讲咧，即系一啲嘅我哋所讲嘅资产咧，即系当佢个年期用长嘅时候咧，维修嘅一个开支咧系增加就在所难免嘅。咁但系今次咧即系用到650亿咧，即系其实讲紧喺个新嘅铁路设施啦，同埋维修保养咧系一个大嘅调整。咁当做呢件事嘅时候咧，除咗头先阿陆宇光你所讲，就系嗰个开支会增加20%，其中嗰啲10亿用喺应用科技其他之外呢，其实我想对于乘客和大众最关注呢，其实就是一个维修时间那里。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其实在港铁里面我们有所谓叫做黄金两小时，就是在夜晚呢 收了车之后 那就是大概是有两个钟头左右的时间呢，是主要是我们做一个维修的。那就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其实如果要做这650亿里面所讲的保养维修咧，其实而家个时间咧，其实可能未必足够，咁所以咧，亦都有见及此咧，好似就系话，佢哋会希望研究紧咧，就系将个维修嘅时间可唔可以延长？一延长咧，无可避免咧，就会影响咗佢哋嘅服务时间啦。 系啊，咁所以咧就呢样嘢咧有机会影响到各位乘客噶吓，咁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点样睇呢个嘅港铁嘅服务质素，同埋佢哋嗰个投入呢个资金去做维修呢样嘢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嗱，电话旁边，不如呢个时候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倾下先啦。 电话 旁边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曾经亦都喺港铁任职过嘅张欣宇啊，张欣宇你好。 张宇你好， 系 你好，系 点样睇呢个加大去到做保养维修嘅金额嘅问题咧？头先大庭首先亦都讲到话，个困难在于个维修时间。 系，其实如果你话喺即系资产管理又好啦，维修又好啦，其实首先有两个层面嘅，一个就系个制度究竟喺唔喺度，个制度系咪完善？咁例如啦，举个例子系荃湾线油麻地上年嗰个出轨事件啦。咁後尾咧，其實今次個報告入邊都有提到，本身嘅調查報告都有提到，咁嗰個咧就係本身個制度出現咗啲問題嘅，就係根本上咧當時出事嘅一啲設備咧，其實都唔喺個維修指引入邊嘅，個維修指南入邊係即係冇呢啲資產嘅登記啦，都冇特別去做過維修，咁呢個就係制度出現咗問題啦。咁另外一個層面咧，就係咧其實就係制度喺度，但係執行方面做得唔充足，做唔到嗰個制度要求嘅水平。咁呢個時候咧。即系点解做唔充足呢？其实有三个元素嘅，一系就钱方面嘅投入，另外咧就系个时间上，同埋就系人手方面。咁其实即系呢几个元素咧，其实喺今次嘅检讨报告当中咧，我见到啲专家咧都有分开去分析啦。咁头先我哋讲到650亿嘅一个投资咧，其实就主要系针对钱方面，其实系有要做翻一个加大嘅一个投入啦。 嗯，嗱，咁啊，张宇，由于我哋就嚟听7:30新闻啦，咁不如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啦。 好啊，冇问题。 好多谢你。 好， 咁啊，头先倾紧嘅就系立法会议员张欣宇啦。咁啊，其实咧今日咧系港铁嘅客运服务总监杨美珍就讲到话咧，呢650亿咧就会用于车站嘅扶手电梯啊、电力系统更新保养等等，亦都会用作咧系落实检讨报告里面嘅措施啊。咁究竟点样去用呢啲钱，同埋咧究竟点样去做保养维修咧？转头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港铁就油麻地站同将军澳站去年发生的严重事故公布专家小组检讨报告，将会落实多项的工作，加强管理和维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政府将会密切监督港铁全面落实有关措施，但对于港铁话不排除任何招聘人手的方法，包括输入劳工。林世雄认为言之尚早，他说港铁正进行多项工作，包括招聘人手和通过外判商增加人手协助维修。港铁正拟定方案，将会同政府商讨。被问到港铁在报告之中提到建议在用尽所有可能方法之下延长 飞行车时间进行维修保养，会否影响营运时间？林世雄话：一般的情况之下，都能够在飞行车时间内做完。报告提到，包括会利用科技提升维修效率，认为未来当遇到具体的情况，需要在飞行车时间以外维修，港铁将会同政府商讨在营运和维修之间作出取舍和平衡。政府欢迎立法会通过修订通过印花税修订条例草案，落实去年施政报告宣布的一项招揽人才措施，即是买家印花税和新住宅印花税制度之下引入退税机制，以吸纳世界各地人才长远留港发展，壮大香港人才库。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说，退税安排令到合资格外来人才的整体印花税负担和首次置业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看齐，为有能力和有意置业的外来人才减低置业成本，政府相信措施有助提高他们在香港置业和长远定居的意欲，为香港注入发展动能。本港新增一宗猴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54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他在潜伏期内曾经有高风险的接触，已经入住玛加烈医院，现在情况稳定。一名男子上个星期四起出现局部皮疹，今个星期一到卫生署的诊所求诊，卫生防护中心到昨晚确认他的样本对猴痘病毒呈阳性，中心暂时未发现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的关联，正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和炎热，星期五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几宗坏车同埋意外嘅报告先啦。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吸水门大桥段快线嘅意外仲系跟进紧噶，龙尾而家排到去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因应呢一宗意外啦，青屿干线下层嘅行车道系开放噶啦。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亦都系吸水门大桥段呢一度嘅快线啦，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即系来回方向都有意外。来回方向青屿干线吸水门大桥段的快线都是有意外，去机场方向就车龙稍微短一点，现在排到去马湾。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加龙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排到去深井东村。至于较早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深涌村的意外就清了场，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在九龙啦，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何文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过了浙江街。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另外九龙入口这边都有车龙的，排到去观塘绕道近容凤书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道公园这一段比较多车一些。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湾西站车多，龙尾就排到去丽景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有 BB 到 BB 出世的期间，那40星期里面，妇产科医生是怎样帮准妈妈安全地迎接新生命呢？ 中间要经历几多检查和程序。请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正另一点和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的系列。 老戏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界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有料到， 咦？有乜好料？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已经生效，职安健法例嘅最高罚则经已提高。 咁即系点？ 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被罚款1000万同监禁两年。 哇，后果咁严重，仲敢以身试法咩？ 其实职安健大家都有责任，老板、员工同持责者要携手努力，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咁咪大家都好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麦家俊。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港鐵今日就公布咧，話係完成咗關於呢個資產嘅檢討啦。咁就講緊話咧，會喺未來嗰五年咧，投放超過650亿元咧，去到更新鐵路設施同埋做保養維修，並且咧就加大使用應用呢個創新科技去到提升呢個資產管理嘅水平。咁究竟大家點睇咧？嚇，頭先都講啦，有機會咧嚇，即係呢個港鐵係研究緊，可唔可以係？延长呢个嘅飞行车时间，即系夜晚嗰个维修时间，咁但系就会影响到咧，就系行车服务嘅时间啦，影响各位乘客。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吓。咁我哋麦家俊啊，头先我哋新闻之前咧，就同立法会议员、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副主席张欣宇倾紧嘅，请翻张欣宇出嚟先。张欣宇你好， 张欣宇你好。 你好，两位 嗱，你头先就提到话咧，就系旧年年尾嗰啲嘅事故咧，有一啲部分都系源自于嗰啲嘅指引啊，吓个制度咧系出咗问题啦。咁但系既然而家即系港铁都肯摆多啲资源落嚟做更新设施同埋做保养维修啦，你觉得啲钱应该用喺边度会比较好啲咧？ 嗱，应该咁样讲，即系如果有一啲系本身个制度上咧有啲缺失啦，咁嗰啲就补充翻个制度啦。咁但系咧，其实今次睇个报告当中咧，其实都比较清晰讲翻出嚟咧，其实喺个制度嘅执行方面都出现咗问题嘅。举个例子咧，佢有提到咧，可能嗰个 term 嗰个用字啊比较专业啊，所以大家未必知道系，我可以尝试解说一下咧，就系、是、有个 term 好重要嘅 release of concession， 嗰个咩意思咧？就是讲紧个维修指引嗰度或者维修制度嗰度咧，规定咗，例如听日要做某一啲维修，听日要换某啲嘅嘢或者检查某啲嘢，但因为种种原因啦，咁通常都系资源嘅原因，一系就唔够人，一系就唔够夜晚嗰个维修嘅时间，咁所以咧就做唔到，咁做唔到咧就签张纸，嗰张纸就叫 release， 即系如果我哋用翻日常嘅一啲说话嚟讲咧，就欠功课，咁大家可想而知咧，就呢个欠功课嘅情况，如果你越欠越多咧，咁慢慢滚雪球咁样。就好容易啲小問題慢慢變成一個大問題。其實喺個報告當中咧，佢都專登將呢一個欠功課嘅情況咧，係有個章節係去提嘅，即係都話要減少呢一個力跟唔到維修嗰個制度嘅一啲情況出現啦。咁具體其實頭先都有講啦，就係三樣嘢：錢啦、錢方面嘅投入、人手方面嘅嗰個充足，同埋咧要時間，即係夜晚咧要足夠時間維修。咁所以就係、是、即係大概嗰、那個即係。睇呢个报告嘅一啲主要嘅要点，重点就喺呢度咯。 咁欠功课情况严重咧，其实喺个报告里边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其实系影响紧成个嘅维修时间要几长咧？因为你欠功课要交翻噶，系嘛？咁啊，即系呢一样嘢，其实对于而家嗰个维修状况，同埋嗰个而家行车上面个保养风险有几夸张？ 其实佢喺个报告入面咧，就冇俾到好具体嘅一啲原始嘅数据啦。但系通常呢啲咁高层次嘅报告咧， 可以將呢個問題單獨咧有啲篇幅去講咧、 嗯， 其實即係都代表其實呢個問題即係唔係一個單獨事件嚟嘅。如果係一兩單就唔會咁樣寫出嚟嘛，因為而家講緊成個系統嘅一個檢討啊嘛。咁同埋咧呢、這個同我哋喺前線了解嘅情況咧都係相符合嘅，都聽到好多即係、因為而家前線人手咧，佢透過報告當中都有一個好重要嘅數字啊，就係幾年前咧嗰時港鐵嘅營運啊維修嘅高人手短缺即係空缺咧。大約是 6%， 而家去到最新咧，去到 12% 係 double 咗嘅。你見到平均如果係 12% 咧，就代表某啲部門可能有人手短缺，係去到兩成甚至乎三成。咁呢一個可即係其實即係根本上維持翻日常嘅一個運作咧，已經係勉強啦。何況即係做充足一啲預防性嘅維修，或者係一啲跟足曬個指引咧。咁呢一個其實喺報告當中咧，其實都有指出嘅。 咁喺呢650億裏邊咧，照你咁講咧，其實係講緊嗰個嘅人才短缺。其實今日我哋都講咗好多關於人才短缺嘅嘢，係咪真係咁容易就有錢落入嚟就已經可以做到嗰、那個鐵路設施保養維修嘅一個目標咧？因为其实你要去再去培训翻，或者系要去聘请翻相关技术人员去做呢件事咧，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噃。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很好嘅问题啊。正正就系呢650億咧，其实系讲紧嚟紧换资产嘅嗰、那个，即系资产嗰个价值啊，就是、买嗰啲硬件嘅钱。其实佢唔系讲紧人手，即系唔系讲紧即系投入喺人手方面嘅。佢人手方面咧，我觉得反而系相对今次报告当中咧比较弱嘅一个环节咯。即系佢人手方面，佢就话啊，要提升士气啊。建立呢個企業文化啊，或者係加強招聘啊，但係佢即係以我自己睇啊，我覺得就冇點到個問題核心。而家個問題嘅核心咧，就唔係話嗰個，因為其實士氣文化同埋嗰個一啲訓練都係其實都係已經係結果嚟啦。最深層次嘅原因就因為你人手唔夠，而人手唔夠就係你吸引唔到啲新人入行啦，亦都留唔住嗰啲做緊嘅一啲同事啦。最根本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俾嘅成個。package 系冇，即系唔够吸引力啊！ 我想同你傾返呢關於維修時間嘅問題啦。頭先都講啦，以往港鐵呢都一直都係要利用嗰個所謂黃金兩小時收車之後嘅時間去進行維修保養啦。咁而家呢港鐵就話係積極咁研究緊列車服務提前結束或者係延遲開始嘅方案，去到爭取半夜多啲嘅維修時間啦。咁其實今日呢港鐵嘅客運服務總監楊美珍都話呢，咁其實都盡量都避免去到更改呢個列車服務時間。如果有其他方法嘅话，咁但系最如果真系最终要决定去咁做嘅话咧，咁都要挑选乘客影响最少嘅时段啦，同埋咧都要同政府去到协调呢件事。你觉得应该点去平衡呢件事咧？即系一定要无可避免，即系可能有机会吓影响到即系服务乘客嗰个嘅时间嘅。你觉得应该点样去平衡咧？ 系嗱，呢度我都想即系解说少少啦，就系、是、其实咧呢个黄金两小时嘅情况咧。唔夠用，呢、這個就唔係每一條線都係咁樣嘅。而家咧，其實最主要咧係講緊一啲本身喺佢嗰條線嗰度咧，會做一啲新工程，例如加一個站，即係例如東涌線，其實我哋要即係喺個營運嘅行緊嘅鐵路方面加兩個站啦，洪水橋啊，即係屯馬線係咁樣啦。即係呢一啲面對一啲新工程嘅有一個改造嘅工程嘅一啲線咧，咁呢個夜晚黃金兩小時個時間唔夠咧，就會比較嚴峻。即係因為其實嗰啲新工程都要用呢一個時間啊嘛，咁你俾咗新工程，咁維修嘅時間自然就又更加緊張啦。但對於一啲可能已經係本身冇咩新工程嘅，例如一啲市區線，咁嚟講咧，其實咧個黃金兩小時咧都大概都夠用嘅。咁啊，因為佢純粹係做翻日常維修。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唔係每一條線咧都需要係遇到一個即係嗰個兩小時唔夠嘅一個情況。咁但係當然啦，我嘅睇法就係、是，如果真係我哋即係計完條數，做完一個 planning， 發現咧係唔夠咧，其實都要實事求是去面對嘅。因為咧，你唔去處理，你唔去面對呢個情況，咁其實又係咁樣滾雪球。咁你唔去整，咁總有一日咧，其實嗰個後果會更加嚴重。咁真係去到要即係某一啲線咧，要做呢、這、一個可能提前收車或者遲啲出頭翻車嘅時候咧，咁當然最緊要就係提供呢個替代嘅選擇咯。咁例如提供一啲巴士嘅服務啊，咁不過好在咧就是、通常夜晚，例如凌晨去到12:30或者1:00，或者朝頭早5:00-6:00嘅時候，咁個客量都係比較細嘅，咁可能提供足夠嘅巴士咧，都已經可以替代到當時嘅一啲列車嘅服務。咁我諗呢個可能係未來會考慮嘅一啲方法咯。 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話要用多啲創新科技啦嚇，咁相信而家好多行業都要加快去到加大去到應用呢啲創新科技啦。咁就話咧，希望就係以港鐵就話咧，未來五年咧會投入超過10亿元啦，同埋咧就係喺2023年第三季嚇就成立一個實驗室，去到推動同埋探討呢個嘅創科。铁路方面的创科发展 你自己了解这个方面有多少呢？你有什么建议呢？ 咁的确在铁路营运和嗰个维修方面其实有很多重复性的一些工作。咁呢一啲咧，其實的確係可以靠科技咧去加強個效率。咁當然啦，即係科技都有分係幫你優化，或者佢直情係革命性嘅。咁而家目前嚟講咧，可能好多科技都係幫你優化或者係減少啲時間。咁呢啲可以話係即係錦上添花啦，或者係叫做係即係改善件事啦。咁如果可能將來我哋投入得多，或者做多啲研發，揾到一啲革命性嘅，咁真係可以本身以前真係要做嘅，可能直情可以唔使做，或者系唔使人手去做。咁呢一啲即系嗰啲革命性嘅一啲科技出咗嚟之后咧，可能对成个营运就会有好大嘅改变。但系目前嚟讲，即系当嗰啲革命性嘅科技未出现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啲改善性嘅。所以最关键其实都要翻去头先嗰三样嘢咯，就系钱、时间同埋人手咯。 其实你有今次嘅报告咧，都提到话咧系要即系改善翻咧，就系港铁公司嘅一啲文化啦吓，咁就希望可以做到一个管理上面吓，即系管理人手啊，管理嗰个嘅一啲呢啲维修保养嘅程序啊，都更加好啊。其实你觉得呢度有冇咩建议咧？ 我觉得呢个系即系呢个佢指出呢个问题啱嘅，即系但系都系嗰句，其实文化嘅问题，其实最深层次系咩问题咧？其实好多时候就是一个都是人手问题。如果我们即是不诚实地去面对这个人手短缺和资源短缺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很多东西正正就是现在前线发生的，就是根本上用回现在的人手，用回现在的资源是做不到的。不过呢，我们口头呢就讲 can do。那么 can do 其实很多时候是呃自己的嘛。那最后那个问题就是滚存下去咯。是的。 好啊，唔该晒张欣宇，多谢你先。 唔该晒张欣宇。 好。 系张欣宇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委员会嘅副主席嚟嘅。咁其实头先都讲到话，如果系创科方面咧，咁其实港铁都有呢份嘅报告吓，咁啊讲紧资产管理嘅报告咧，都系有好多嘅建议嘅。咁包括咧就系话系头先讲啦，10亿嘅资金去到推行数码化嘅资产管理啦，同应科院咧都有一个合作。头先讲啦，成立一个联合嘅实验室啦，仲有好多新嘅一啲技术嘅名，大家听到啊，譬如话用大数据，同埋咧就系更加全面咁去综合分析工具咧，同埋咧呢个开展全新嘅企业管理系统。咁今年嘅11月开始咧，就会喺先喺咧南港岛线嗰度试行噶啦。咁希望咧喺明年嘅第三季咧就推展至全线嘅网络啊，全线嘅铁路啊。咁去到实现咧就全面嘅资产登记同数据导向嘅资产管理同维修啊。 系啊，咁当然头先张宇亦都提过咧，即系其实系人啦，又今日讲。好多人嘅嘢啦，就系嗰650亿嘅铁路设施同维修保养里边嘅关键嚟嘅，因为头先所讲咧，嗰650亿咧，其实投放喺资产嗰度，系啦，咁咧就即系有冇够人手去将呢件事得以落实咧？就除咗系咪嗰黄金两小时之外咧，系够唔够人都好紧要嘅。咁当然啦，即系头先阿陆宇光你都所讲啦，即系嗰十亿里边咧，加快应用创科咧，咁对于即系成个企业嗰个嘅营运效率咧，当然系。有一个正面嘅作用嘅，但当然就係因为即係港铁本身係一个比较即係历史悠久嘅一个公司啦，咁所以其实里面呢应该有好多嘅企业執行上面嘅嘢呢，其实都有啲老化嘅状况出现嘅。咁所以如果呢件事可以更新嘅话呢，即係人上面嘅嘢未必係能够好快能够解决到啦，因为而家好似全所有行业都唔够人啦。咁但係希望呢亦都喺呢十亿里面呢可以做到少少嘢。 头先张欣宇讲到人手个短缺咧，其实系讲紧维修人员啦。咁讲紧2017年嘅空缺咧，就系大约6%啦。去到旧年2022年咧，个维修人员嘅空缺率咧就大约系11%啊。所以港铁今次亦都呢份报告咧都提到话系建议用多啲方法去到招聘同埋保留人才啦，譬如话系退休延任啦，员工推荐计划啦，仲有。多元化嘅招聘渠道啊！咁各位听众有咩嘅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陈先生喺度啊，陈生你好， 陈生你好， 喂你好啊，你好啊， 请讲、 主持人啊， 陆宇光或 麦家俊，系啦， 你好， 请讲啊。 今日嘅议题咧，其实唔系个 MTR 咧，为话呢个维修嘅时间可以加长啲， 系， 咁咪其实绝对系好嘅，因为呢啲系交通嘅嘢，安全好紧要啊，因为其实条地铁都老化噶啦， 嗯。 加強啲維修嘅時間係好嘅，咁佢今日咧，佢哋話開會咧，可能喺夜間添，但係咧會帶出另一個問題啊，因為我哋咧呢度咧就係奧運與南昌站之間嘅屋苑嚟嘅，亦都係港鐵嘅管理，但係佢夜晚嘅平日咧呢度已經十幾年啦。佢夜晚嘅維修咧，每一次咧都喺我哋屋苑嗰度就話夜晚今晚又有維修啦。咁 anyway 咁都唔緊要，呢個真係要做嘅事嚟噶嘛。但係帶出咗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個噪音啊。 嗯嗯，有幾嘈咧？ 係咯。 其實我已經反映過，不過佢哋 MTR 冇人嚟話要度翻嗰啲七十分貝嗰啲嘅，即係如果攞 data， 其實唔係難嘅事啦。但係其實個問題就可以解決嘅，點解呢？ 係點樣嘅噪音啊？可唔可以都形容一下？ 嗱，唔係誇張嘅，我哋喺樓上開或者個露台啦嚇，係聽見下低啲火車咧行緊嘅聲音嘅，即係唔係誇張嗱？跟住係九卡車，我哋直情係數到係有九下，可能啲教剪位啦 咁清楚。 話地鐵就還地鐵啦，但係佢好遺憾就係因為呢一段啦，南奧運同南昌之間咧係露天嘅，咁都唔緊要啊，其實可以解決嘅，就係嗰啲隔音屏要做好啲咯。但係佢呢十幾年咧，可能一味就話推來推去啦嚇，路政署又唔關佢事，呢啲又俾翻咩？即係各部門就推來推去、射來射去啦。但係大家又唔敢威收出嚟。嗰、那個地鐵有乜可能？即係其實個隔音屏可唔可以做到穿曬窿嘅？我哋係肉眼可以睇到嗰啲地鐵嗱，間油間時又係淨係呢個機場快線嘅。 Okay. 呢十幾年咧已經加埋條屯馬線。仲有條東涌線，其實咧三條線喺我哋樓下度飛來飛去，咁日頭啦，咁都認命啦嚇。 明白。 但係其實可以改善嘅就係因為個隔音屏啊嘛。 嚇嚇。OK。 阿陸生或者阿 係明唔明啊？ 明啊嗬。 係 明白。 好好啊。 另外一個問題咯，唔該。 OK， 多謝曬陳生啦。咁啊，提到話即係維修都有維修，即係會引發嘅問題啦，就係噪音啦嚇。好啦，咁我哋都或者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同工會代表傾下。 政府就扩大输入外劳推出了建造业、运输业的输入劳工计划。发展局局长凌汉豪： 香港因为现在我们要拼经济，还有要追回一些时间回来，无论土地、房屋、基建，所以我们接下来的工程量是大的。另一方面，人手方面，其实过去建造业都是有流失的。咁你年纪大，自然都会讲退休啦。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2023年投资市场瞬息万变，美国息率系咪见顶？香港楼市辣椒十年，未来何去何从？ 如果香港人你系真系需要有机会去买楼，要买楼，你都应该买得过嘅。买得如果你尤其是个利息开始稳定咗，否则咧政府一开放一啲政策咧，你就唔够人抢。 6月24号下午最后一场2023投资月论坛，请来几位集团副主席兼行政总裁汤文亮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繼續傾緊咧，就係港鐵嘅資產管理嘅檢討啊！咁而家電話旁邊就請嚟工會嘅代表啦，有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林偉強啊，林偉強你好， 林偉強你好， 哎你好兩位你好， 對於公司就話會喺未來五年投放650億去做呢個嘅設施嘅更新同埋維修保養，你哋有冇咩期望咧？你點睇咧？ 其實喺工會角度嚟睇咧，我哋嘅鐵路運作都40多年噶啦。四十幾年嘅無論科技或者技術嚟講，都好大嘅進步。所以佢投放咁大筆嘅金錢落去，佢更新呢個資產，更新我哋設備咧。這個我哋覺得係應該，而且係需要做嘅。其實我哋工會覺得就係話資產管理其實應該係長時間一路都會檢討住。有啲咩要改善嘅地方，或者係執行嚟到唔執行唔到嘅，要調節嘅。其實呢啲係一路都要做，一路都要做緊嘅。其實就係要 所以對於公司呢次掟出嚟幾個方案嚟講，我哋工會基本上係支持，認為公司係要咁做。 咁但係即係頭先都提到啦，今次個檢討報告呢都提到人手嘅問題啦，講緊維修嘅人員呢嘅空缺率呢係比2017年呢係高咗5%。咁你點樣理解而家維修人員個空缺情況呢？你自己觀察到個空缺情況有幾嚴重呢？ 呢一方面其實或者咁講啦，其實資產管理佢要求嘅結果呢係需要人去做嘅，即係要我啲技術嘅同事去處理嘅，而家你個數字可能係10%，但係其實實際嚟講咧，喺我哋公司嚟講，有一定量嘅數量嘅我哋叫代工，一啲唔係好技術嘅同事幫緊我哋手去做嘢，而頂咗呢啲嘅人頭，所以街上嚟講，我哋應該冇唔止10%咁少嘅空缺嘅，不過無論點都好啦，我哋要搣到資產管理嘅要求。除咗我哋人要訓練之外咧，最緊要就吸落到人才 啊， 係咪？同埋點樣去將我哋嘅人才去 keep 住喺度喺呢個行業入邊？所以而家又係全世界都係鬧呢個人才荒。其實呢幾個月，我哋都好多個同事有經驗嘅同事係俾其他行業叫咗去嘅。所以其實嚟講，究竟而家我哋行業發生咗咩事呢？其實就是話一啲經驗喺我哋公司嚟講唔得到重視咯。 明白啊， 就我哋嘅或者簡單嚟講，我哋嘅薪酬同埋福利係咪真係好過市場？而且我哋嘅技能係咪真係要夾硬同市場去比較咧？因為我哋鐵路行業係好專業嘅，所以如果你咁樣 compare 嘅時候，變咗就係青年人或者去揀嘅時候。都未必揀我哋咯。 明白啊，即係人才通常我哋就成日都講啦。咁但係我哋都有兩個延伸嘅問題，都會有人問嘅。第一個就係咧，喺即係過往十幾年裏邊咧，即係其實港鐵裏邊都有唔少嘅大型項目嘅，即係譬如即係東鐵延線啊，即係好多唔同嘅項目，其實都有一啲好大嘅團隊，其實都有技術人員嘅。咁而家即係佢哋去喺邊度咧？即係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咧就係講緊當如果真係人才唔夠嘅時候，而家港鐵裏邊本身嘅一啲。我哋叫 vendor， 即系嗰啲嘅合作方同承建商咁样咧，即系其实佢哋会唔会提供到啲即时嘅援助？ 当然我同意嘅。承判商可以提高帮我哋做到啲嘢嘅，做到啲维修。但系佢哋嘅质量系点样？佢哋嘅责任有得保证咧？因为我哋而家同事做所有嘅维修都要叫做上身。你出咗事之后，你要负上一啲嘅责任。甚至是有机会是接受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对每一次维修都很紧急的处理。但是承办商来讲他们没有这个责任。反而他责任就落了我们监管的同事那里。所以对于同事来讲，所以我们同事去看承办商做事很不公平的。那变成就是说究竟我们是需要什么质量，需要什么的结果出来。咁問題就係話，我哋嘅同事可以做得幾多啦？ 嗱，林偉強都見到今次嘅檢討報告建議咧，就係話推出一啲嘅招聘同保留人才嘅措施啦，包括多啲渠道去到招聘啊，多啲員工嘅福利啊、發展計劃啊，同埋唔同級別嘅見習人員招聘等等啊。咁你覺得呢啲又有冇用咧？ 其實我想補充嘅一樣嘢就係話，鐵路嘅人才唔單就算一啲嘅勞工啊。或者啲熟練工人都係我哋寶貴嘅人才嚟嘅，因為我哋做嘅鐵路好多時都係靠一啲工人去點樣去處理，而完成個工序嘅。所以而家我哋缺乏嘅唔單止係一啲好技術嘅或者好高級嘅同事，有啲基層嘅同事都好缺乏。 明白，好啊，有時間關係要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林偉強嚇。林偉強就係鐵路工會聯合會嘅主席嚟嘅，咁傾到呢度先啦，拜拜。